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46章，怪异山村。 黄老婆，你也来上厕所吗？ 望着突然出现的老人，周文涛尴尬地笑着，立马装出一副刚解决完毕的样子，故作镇定地说道： 嘿嘿，还是看你们去了那么久，担心你们迷路，所以啊，过来看看情况。 黄姓老头笑了笑，脸上又挂上了和善的笑容。 差不多了的话，咱们就走吧，也快到晚饭的点儿了。 好的，我们准备一下，马上就过来。 面对着老头压力重重的目光，周文涛似乎又有些怂了。他表面上一口答应，但脚下却是黏黏糊糊地挪着步子，将不情不愿的目光移向江瑶。 天快黑了，我们现在这种情况，再在林子里磨蹭也不是办法，不如先紧急行事吧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当初老七和阿奎失踪的线索。 江瑶看了一眼走在前方的老头，斟酌片刻后对着周文涛小声说道： 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 周文涛纠结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各怀心事的三人沿着小路一路向前，很快便来到了山村的入口。 咱们村的人普遍对外人比较谨慎，进了村后还请两位暂住俺家吧，切记不要随意在村里走动，要是招惹上了麻烦，可就不好办了。 老头看似平静地笑道，然而话语中的警告意味却是不言而喻。江瑶两人点点头，在人家的地盘上，必然还得慎之又慎。而老头在交代完毕后，便也不再啰嗦，带着两个人走进了这座薄雾缭绕的静谧山村。 似有若无的怪异气息随着薄雾弥漫在山村之中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入夜的关系，只见村中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偶尔有个村民出现在视野，也是一副行色匆匆的样子。 而那些村民对于江瑶两人的态度倒是出奇的一致，警惕而又充满着某种敌意。 这些人的脸色好白啊，看着有点吓人呢。 周文涛不安地小声说着，而江瑶所注意到的不仅仅是那些人的脸色，更是他们身上所散发着的古怪气息，与黄姓老者身上的如出一辙。 这村子确实有点问题，你跟紧我，千万别离我太远。 江瑶虽然无法辨认这些人身上究竟是什么气息，但以防万一，他不得不加倍谨慎，尤其身边还带着一个周文涛。 到了，这儿就是俺家的房子，就俺一个人住，今晚两位就在这儿住一宿吧，在这村里也就是俺愿意招待村外的人。 老头在一座陈旧的土屋前停下了脚步，笑着转头将视线移向身后的两人，最终定格在江瑶脸上。 不过呢，俺还是得再关照两位一声，晚上的时候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不要出门。 江瑶闻言眉间微微一皱，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倒是心直口快的周文涛率先问出了两人心中的疑问。 啊？为什么？ 周文涛眨巴着迷茫的眼睛，脱口而出： 嘿嘿，这就甭管那么多了，也是为了你们好。 老头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转身把两人引进了客房。 俺给两位准备了点吃的，村里条件不咋地，两位就将就将就吧。 老头说着，把带来的一碟干粮放在桌上，又特意点上了房里的油灯。淡淡的油灯气味飘散在屋里，微弱的光芒将这间漆黑简陋的屋子渐渐呈现在三人面前。 吃完就早点休息吧，记住晚上可别在外面乱晃啊。 老头看向江瑶，随后又移向周文涛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怀好意的冷笑。在关照完两人后，老头便也不再多说什么，转身离开了客房。 小瑶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说实话，这里的东西我都不敢吃啊。 周文涛摸着咕咕作响的肚子，犹豫地望着桌子上准备的干粮，终究还是没敢出手。 晚上不管什么动静都不要出门吗？听那位老伯的语气，这里晚上一定会发生些什么。 江瑶思忖道， 不管怎么样，既然有了落脚处，现在就暂时在屋子里休整一下吧，顺便找找看有没有文海哥他们留下的线索。 对哦，刚才那老头说这村子只有他这里愿意接待村外人，如果我哥他们正和他有接触，说不定这老头屋里会有线索。周文涛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连忙环顾着四周，只是这屋子里真的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。除了屋子里的两张小板床，只有一张小桌子，一把破椅子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江瑶想了想，转身走向靠近自己的一张板床，小心地伸出手，轻轻拂过床单表面，随后又转过头，看着满是灰尘的屋角。屋子里灰尘很厚，说明这里很久没人住了。然而床单上却是干干净净的，这表明不久前有人在这里临时落过脚。江瑶观察着四周说道， 可那个老头先前还说很久没见过外人了，而他的客房里却有临时住人的痕迹，果然他在说谎。 周文涛脸上顿时笼罩上了一层阴影。 你说会不会之前我哥他们也像我们这样留宿在这里让后辈？ 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。温海哥当时身边跟着两个身强力壮的保镖，他们应该不是那么容易被暗算的人才对。我们先看看情况吧，小心一点。 江瑶说着，忽然像是发现了什么，只见他走向左侧床边一块的地面，蹲下身，伸手在地上轻轻抹了抹。 奇怪，这块地上的灰尘特别少，但右侧板床旁地上的积灰却很厚，像是有人特意只打扫过这块地方一样。 如果要打扫的话，不会只特意扫这一块地吧？屋子也就这么点大。 周文涛凑上前，不无疑惑地说道。 如果真有人这么做，一定有特别的理由。 江瑶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忽然俯下身，朝旁边的床底看去。屋内油灯摇摇曳曳，很难想象，在如今的时代里，竟然还有没通电的山村。不过，江瑶还是借着微弱的光线，在床底角落的尘埃中，发现了某件异样的东西。这是……江瑶望着角落中那件散发着隐约晶莹光芒的物件，总觉得有种眼熟的感觉。他伸出手，将那物件从灰尘中取了出来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水晶。 周文涛把江瑶从地上扶起，好奇地望着江瑶手中抓着的那颗晶莹的石头。 江瑶用袖子把手中的石头抹了抹，把表面的灰尘吹去，只见手中那块晶莹的石头呈菱形，看那质地和精雕细琢的做工，绝对属于上乘的水晶。只是奇特的是，水晶的正中似乎镌刻着什么图案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两颗五角星。 这水晶难道是…… 江瑶盯着手中的菱形水晶，忽然记起曾经在云岚身上见过类似的东西，听说这可是灵域神使身份的标志，而里面的五角星则是表明该灵域神使的等级。 有灵域神使来过这里，但又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身份标志落在床底？还有那块被特意打扫过的地方，难不成是为了扫去什么遗留的痕迹？ 江瑶又惊又疑。而在这时，周文涛似乎在窗外发现了什么，连忙招呼着江瑶，指着正对着窗户的那条大道说道： 小瑶，你看他们在干什么？ 江瑶抬起头，顺着周文涛的指示向窗外望去，果然远远看见一群村民抬着一座巨大的东西从远处悠悠走来。 他们抬的好像是棺材。 江瑶把水晶放进口袋，随即来到窗边仔细观察着，却见那座巨大的东西呈长方体形状，青色的周身周围密密麻麻贴着符咒，似乎是座颇有年份的棺椁，在大晚上乍一看还挺瘆人的。 小瑶，之前那老头说的动静该不会就是这个吧？ 周文涛指了指窗外抬棺的队伍轻声说道。 应该是。 江瑶看着长长的队伍，发现其中不但有着中青年人群，甚至还有老弱妇孺，只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是那种空洞苍白的表情，怎么看怎么诡异。 虽然我也想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，但是我们现在一没武器，二还饿着肚子，打也打不过那么多人，安全起见还是先不要跟出去吧。 江瑶看了眼身边看似高大实则战斗力为渣的周文涛，决定还是不要冒这个险。 但不跟归不跟，他也没打算就这么在房间里干耗着。 现在看来全村的人都出去了，那黄老婆估计也在队伍里，我们正好可以潜入她的房间，看看能否发现一些有关文海哥他们的线索。 江瑶说着悄悄打开了房门，只见客房对面的主房窗户里黑漆漆的，看来那个老头确实不在房内。江瑶观察了片刻，在确认没问题后向周文涛打了个手势，两人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来到主房门口，伸出手小心地推了推房门，吱嘎一声， 破旧的木门在两人的推动下悠悠开了条缝，看来的确没错。江瑶凑上前，通过门缝朝里面望了望，只见木脊之处漆黑一片，压根儿看不清里面的情况。 进去看看吧，江瑶说着，壮着胆子一马当先地推开门，闪身进了房间。 门外微弱的光线透进屋子，只能隐约看到屋子里陈设着一些杂物和日用家具。房间不大，只有一间，黄老头似乎并不在屋内。虽说在主人不在的情况下擅自闯入总有点不地道，但对于已经察觉村中有异的江瑶两人来说，此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。 不好办呐，这屋子太暗了，而我们的手机和装备也掉了，根本没办法搜查。点油灯的话也容易被人发现。 江瑶犹豫道。 哎，不早说，我有手电筒啊。 周文涛说着，转动了一下手上的手环，只见一束光芒立即从手环上射了出来，将房间照亮一隅。 这次跟你进山，我怎么可能不做准备呢？这是我家研发的多功能手环，自带强力手电，持续开个三天三夜都没问题。给，我还留了一个备用的，带着吧。江瑶接过手环，心下感叹着，看似大大咧咧的周文涛也有可靠的一面。于是，他也不再磨蹭，关上房门后，便转身打算开始搜查。然而此时，他却忽然发现身后的周文涛忽然站定住了脚步，颤抖地伸出手，指了指屋子尽头的角落。 江瑶连忙抬头望去，只见在手电的光芒中，一张板床贴着墙壁静静地摆在角落，一个人影正裹着被子，背对着两人躺在那里。